你说我对你紧紧跟随，一切的疲惫。你一句话就逼我撤退，没想到你说最近选择一个人睡，我忍住眼泪。 镜子中看见一张陌生的脸，那眼神如此黯淡，笑一笑只牵动苦涩的嘴角，我的寂寞谁知道。像条船在海上，Angel, Angel, Angel,

居的咖啡座，幽暗的沙发里总有几张熟悉的脸，那种聪明带点防卫的气质，想放弃却不甘心的样子，越过他的肩膀，空洞洞的视线，我懂女子为此心事，那种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，喝了酒却又哭得像个孩子，我听见 在人海里流着浪，风在飞，心在盼，爱在爱情里靠个岸，